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好，欢迎大家收听由澳纽广东道同埋 My Radio 一齐南风窗啦。今日系12月4日星期四嘅晚上，咁喺我身边咧有两位朋友，咁有糖水啦，同埋有个特别嘉宾系喺由香港嚟嘅肥仔。大家好， 大家好， 系、hey, 喂，肥仔，即系虽然你个名字比较 common， 但系你介绍下你自己先啦。 系点解叫肥仔呢？就 关 就通常叫肥仔身形有关嘅嘢啦。走得慢就俾人揼。 哦，嗱，喂，听落好似即系有骨，即系走得慢会俾人揼，系咪讲紧香港发生嘅事咧？咁 anyway， 嗱，咁我本身咧就即系识肥仔嘅，咁喺澳洲都一齐有踢过下波啊，喺教会都有 in the church 成日见面咁样嘅。咁我知道咧，肥仔系喺香港翻嚟，咁你今次翻嚟做咩噶？ 其实主要探下屋企人啊，咁同埋都行下，因为少年半冇翻过嚟，都好多嘢都变，其实有啲都变咗咁样噶。 你都系澳洲人嚟嘅？ 我本身系。 咁点解翻香港啊？ 嗰阵时谂住试下香港个 market 啊嘛，即系呢度搵到嘢做，其实香港 market 咯咁样。咁同埋女朋友喺嗰边。 哦，你而家就喺香港生活。 系啊。 咁最主要系女朋友喺香港啫，系嘛？ 其一啦。 咁嗱，咁讲真，你翻到香港年半啦，你后唔后悔啊？ 唔后悔。 你点解咁讲？ 因为其实好多嘢咧喺香港搵，即系香港搵到嘅嘢，澳洲系攞唔到噶咯。即系佢，尤其是工作经验上边，因为我自己做会计噶啦，咁你知香港有大陆嗰啲嘢，咁就肯定乱到七彩噶啦。即系工作上边，你喺澳洲嘅话，你未必会接触到咯。即系个复杂嘅情 况，即系冇咁黑暗啊！意思，即系你中意黑暗啲啊？ 系未见过咁黑暗啫。 发三 C 嘛，香港同埋系四大支柱行业啊嘛，呢啲 系啊系啊。 我听讲香港会计都就嚟俾大陆人侵占噶咯，啲大陆人可以吓攞住个会计牌嚟香港做，但系香港又唔可以翻大陆做，系咪啊？系咪咁嘅嘢？ 系啊，好，其实好似我唔知道，我冇记错啦，但系主要其实冲住 Big Four 嚟打嘅。 嗱，雨伞运动啦，已经60几日啦，咁样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叫做雨伞运动啦，因为咧。即系三个场剩翻个半咁样，咁所以都即系旺角喺度救乌，咁所以唉，真系唔知点啦。嗱，肥仔，你翻嚟嘅时候系几时啊？ 我十一月尾10月投到啦，系咯。咁嗰阵时咁啱我飞嗰晚就边一边咧？系啊，系金钟龙和道嗰边，系啦，嗰边就真系 龙和系嘛？ 黐线。血洗嘅完全， 就行动升级个包围正种行动升级， 系啦系啦系啦。 其实你如果譬如啦，如果你冇翻嚟澳洲，你会唔会去金钟？ 其实我应该会嘅，照计就因为我本身喺旺角嗰边多咁样，即系之前无论三号嗰日我唔喺度，又蓝丝带又乜鬼嘢，跟住差佬又唔理，又放人嗰、那个嗰日最癫嗰日，我唔喺度，嗰日要翻工，冇办法落到去，我放工先去。 不如简介一下你参与呢次革命嘅情况先啦，你系由头开始啊， okay. 你系最前线啦、啊，定系点啊？ 咁样我9月28嗰日即最金嗰日，我唔在场嘅。但系即系我由，但系由9月29、30，我都系金钟。我喺电视见到我都 O 晒嘴啦，大佬87粒出去打黐线。你嗰时几年前航龙嚟香港嗰时都30几个人哋专业嘅，人哋嗰班系接一只专业嘅。而家我哋呢班学生，人哋就成个铁马车埋去，我哋举高奖什乜都冇做，啲87粒俾我做鬼。 跟住你就嗱金钟啦，咁之后你长期留金钟定系点啊？ 其实因为嗰时好紧张，因为10月1号系工作假期啊嘛，即系国庆啊嘛，咁其实个个都传紧就话会唔会嗰几日会清咧咁样，即系会唔会清场咧？即系其实大家都惊，所以嗰几日其实即系啲物资啊，啲人放工咧系由 7-Eleven 啦，啲杂货铺啦、药房系冲嘅扫物资扫过只金钟嘅系会。 哦，咁样嘅。 即系我夸张，因为我喺北角翻工噶嘛。 嗯。 我喺北角翻工咧，我放工我去药房买眼罩。眼罩冇晒货，盐水冇晒货，哇！北角嚟个大佬呢度，我唔系湾仔铜锣湾喎，见到系好夸张嘅，个个都系知道唔得啦，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守住金钟佢，所以嗰几日系啲人冲晒去金钟，即系见到地铁咧 即系啲人系一代二代一个购物车咁样，次过冲晒上去，即系嗰啲系几箱几箱水咁去咯。 咁、哦、你几时离开金钟去咗旺角嘅？ 其实我主要系由10月1、2号开始，一见到其实金钟嗰边都开始有 settle 啦，同埋真系好鬼多人，系逼系摄唔到入去。嗱，你睇上网见到逼爆噶嘛，金钟系。就一个礼拜啦，最高峰系10几万人，即系几个即咁多个据点咁。 喂，而家有冇几千人啊？而家冇几千人噶咯，嗬。 咁我唔真系唔知咯，我唔觉咯，应可能即几千顶尽，即系几千嘅啫。 喂，同埋要理身先，你自己有咩冇政治背景？你咪民主党啊、民建联啊、 民建联啊、 蓝丝带啊、 系 理身啊，嗱或者系最多人讲嘅，你咪热狗啊咁啊。 外国犀利噶， 蛋姐 肯定系啦你。 外国势力又未至于，咁即系我自己咁讲讲啦，我自己冇任何政治背景，甚至乎可以话我本身即系唔热衷于政治都可以话，我翻过 之前。咁今次运动有冇改变咗你咧？ 其实系改变得好大，因为坦白讲啊，我以前屋企咁睇报纸，澳洲睇澳洲啲报纸咁样，都见到话即系周不时香港立法会即系立法会会议又掟乜掟物，最初我都搞搞乜嘢啊？而家咁 暴力 话、 啊、 教坏细路， 系咯，类似嗰啲嘢啦。咁但系直至到我唔明嘅，其实一直都，甚至我喺 Facebook 以前我都 post 过，即系我都插过啊长毛玉敏咁样。但系 而家佢哋变咗，而家佢哋系温和派嚟噶啦。经过咗呢次运动之后， 佢哋我都唔知啲长毛，我真系唔知点形容佢。玉敏 就唔系温和派，我都觉得仲系 唔系可以嘅，即系佢哋唔系抗争嘅前线咯，意思即系大把人激进佢哋今时今日。 同埋其实我即系咁讲翻啦，其实我几时开始话留意香港嘅政治，甚至乎话开始支持叫做一个即系叫做一个民主嘅 system 咁样，就系、是、由七月嗰时咪新界东北发展咧。吴亮星减粗嚟嗰次咧，议会暴力都黐线啦。咁因为嗰次之后，我更加觉得香港其实个 system 系有问题咯。系啊，咁其实嗰次之后，我开始 aware of 呢样嘢，系需要有个改变。跟住到九月中，学生开始罢课，嗰阵时我都仲 OK 冇乜嘢，但系去到话9月26、27咁样，就开始黄之锋有一晚就要入。公民广场啦， 冲咗公民广场 系啦，嗰晚就嚟了啦，开始就又锁又喷又乜又拉咁样，你见到啲人其实开始，无论系学生定市民都开始系，你会 sense 到有啲问题，即系开始有啲嘢会嚟了，同埋甚至乎三子嗰阵时去到坐或升门，学生斋坐，跟住有啲人咪围佢问佢，即系佢搞咁耐，次次斋噏会乜都未做过噶嘛，咁但系佢哋27号晚启动嘅去饮嘅，咁我会觉得应该系时候有个改变啦，但我冇谂过个 scale 会咁大咯。其实好简单，其实因为问题系出于你28号嗰日开始你。差佬下角道嗰边咪真系要封人，唔俾人即系再入去政府总部去声援学生啊嘛，又变咗逼爆金钟，变咗逼爆公学道，因为最尾系其实成件事系由班学生佢哋手无寸铁，但系嗰班差佬依然系照喷、照拉、照你件事见到系有啲学生系直俾人喺地下拉拖住走个大佬，你咪搞错啊！其实似系动摇咗好多人咯，香港。 头先你都讲话你金钟咁转移咗阵地喺旺角啦，咁喂，旺角系咪好似啲传媒咁讲系咁暴力先？ 其实咧，你唔搞佢真系好和平。其实无论系金钟，无论系旺角，系有即系、就是、你会今次呢、這个有啲人叫雨伞运动，有啲叫雨伞革命啦，就即系、就是、你会见到佢有好多本地嘅文化喺里边出咗嚟，系好正、好得意嘅。唔系嗰班爱字头你搞佢哋。10月3号血洗旺角嗰日，你基本上好平、好平静、好和平噶。 你自己去参加嘅时候，有冇同朋友一齐啊？定系点样嘅？ 主要自己去。 哦，一个人啊？ 哇，咁好闷咯。 咦，唔系危险噶喎。 其实危险，其实我唔觉得危险喎，反而自己又我去嗰啲日子，即系通常我放工落去啦，即系放工过去，或者有阵时我 weekend 我全日 spend 过喺嗰度咁样。 其实旺角系安全嘅， 系安全， 因为系好多人行噶嘛，好多 shopping 啊，即系好多平时都好多人噶嘛，即系我谂系入夜之后先至系。 冇可能噶，唔系占领令到啲街铺收嘅咩？唔系咁嘅咩？ 啲差佬许 Sir 啊，佢成日话我系旺角高危地，但系啲金铺仲开紧嘅。 同埋你一离开咗弥敦道隔篱街，已经系照常，同平时完全冇分别。咁你谂下，譬如你喺通菜街，你点样过去 或者西營菜街，你點樣過去朗豪坊嗰邊啫？咁你都要穿過佔領區行過去㗎啦，咁成日人來人往咁樣。 仲正添啦，好多老人家咁樣見到佢哋，即係以前過去朗豪坊，由即係由西營菜街，你過朗豪嗰邊，咪又要兜個紅綠燈，又或者兜地鐵隧道咁樣過去嘅。而家就簡單啦，直接過，直接打橫過佔領區搞掂。 喂，嗱，咁你自己一個，咁你女朋友咧？ 我女朋友喺。即是佢喺屋企嘅，即是佢唔系点样去理嘅，但系又唔会反对咯，又唔会反对我去咯。 即系，但系最紧要系你女朋友啲屋企人、啊。 我女朋友屋企， 我都知嘅呢嘢啊。 佢知佢知唔知你系咁激进嘅？ 系唔可以知嘅，有啲嘢系。 但你有几激进啊？你系即系我意思系你系喺几前线咧、啊？你嗰、那个你系后边递遮嗰啲啊？定系你系留守啊？ 开头我会系物资留守，即系开头即系纯粹系运物资过去啫。开头，但系到话十月三号，我放工过咗去铜锣湾，我睇住嗰班黑社会冲入嚟，系好变态嘅。咁跟住到去到咁上下，嗰十几廿个戴晒口罩冲入去怡和街咁样咧，系硬晒铁马，跟住又即系见人就边个埋去想挡住佢哋就揼嗰啲，哇！即系见到我系眼火爆嘅嗰次。话几时开始越踩越前线，其实系好后期噶，即系譬如话去到要去清旺角啦，即系有执达利啊 whatever， 要清亚交流街，清亚交流街嗰晚我在场，我亦都中。催泪水剂嘅， 喂，点啊？个感觉系点噶？ 头痛咯，唞唔到气咯。 你有冇戴？你有冇戴口罩先？ 放工过去，西装一套，点挡啊？乜都冇， 真系食正食正喎、 啊。我冇谂过，原来我嗰日去到，其实依出口定咩系对住朗豪坊嗰度，已经系扎咗条警察防线咧喺度。我冇谂过我自己都会咁前，跟住后期。话我哋谂住行包围差佬啊嘛，我走咗山东街，去到佢 set 咗几廿条线喺度，我哋都冇谂过咁，我冇谂过我会咁前，但系系当时系全部递晒遮、递头盔上前噶啦。 嗯， 跟住咪有人喺朗豪隔篱嗰栋嘢咪淋漂白水嘅，我喺嗰度我谂十步嘅距离咯。 你唔惊有事咩？自己一来啦，有事啦，身体有事啦；二来你唔惊俾人拉咩？ 我嗰刻真系冇谂过， 或者。吞下一个问你啊，其实你会觉得睇翻呢60日系好 intense 嘅 experience， 你 人生 入咗去就系成个人投入咗去系好 intense 嘅咧，你觉得定系点样？即系或者你每一步你冇真系谂过，哎，我上咗前啊，或者真系你十月三号见到黑社会，跟住改变咗你嘅谂法啦，定系点样咧？其实你自己感觉系点样？呢个经历， 我谂系由十月三号嗰日啦，系更加明确嘅，即系俾我自己感觉系，就算唔系最前线去挡，就算我唔可以，即系我唔可以长期 full gear 咁样同佢哋砌，但系我觉得每一个男士系有责任保护身，即系身边嘅一啲女性或者一啲年长嘅抗争者咯。无论系，因为我就算我十几号唔记得，即系清亚交流街嗰日，嗰日都好多学生着晒校服咁样，有啲成班女仔咁样戴晒头盔咁去咯。哇，我真系比较佩服佢，好佩服佢哋噶，好劲嘅。既然香港咁乱，作为香港人系有个责任去企出嚟咯。 你屋企人知唔知你行得咁前嘅？ 唔知啊，不过。唉，好俾人督，我都俾人督，我都俾人督。 俾人督灰啊？点咩？ 你屋企人都俾屋企人。 我俾身边啲朋友，即系唔系朋友嘅，即系 church friend 督，同我爸妈讲，咪死咗咯。咁系。 哇，咁点拆啊？ 冇啊，食到硬咯。 点解佢哋要咁做咧？ 哇，你真系个好问题，我到而家答唔到，点解要咁做？即系又唔会，佢哋头上有光环嘅，冇 非佢哋 嘅 师弟。 我都 唔通佢哋人民力量， 话出晒名啦，系嘛？ 嗱，你喺旺角啦，嗱，你有冇见到真系有人搞事先，自己有内鬼先？你觉唔觉？ 内鬼可能我警觉性比较低，可能，但即系我唔觉得，但系因为我周不时我会喺热血个帐篷嗰度，即系嗰附近嘅，咁我都同佢倾过嘅。其实佢都话，身边唔好话内鬼啦，便衣啦，便衣其实系好，即系佢哋唔系着住话警察个字嗰啲背心嗰啲啦，即系佢哋真系。系会喺占领区里边周围行咁样噶，但系睇佢哋话系睇得出边认得出边啲系边啲唔系咁样。 当我阿傻强咁讲啊嘛，即系当你见到佢望住你，但系唔系望住你嘅时候，咁佢系警察咯。 喂，大佬，你成日喺嗰度， 有咩搞啊？真系。 其实有啲同埋浸埋三七个咪打下机啊，有啲咪即系成晚冇瞓嗰啲咪休息下，有啲咪即系倾下偈。 朝朝头早休息，夜晚就 系啦，系啦。跟住咁有图书馆噶嘛，有嚟睇下书噶嘛。 你系咪过夜噶？ 我未过过，但系我 weekend 有机会我都会 full day 咯。 哇，咁你都几系喎？嗱，你朝头早嗱，你喺话你喺北角翻工啦，咁跟住放工之后就喺旺角啦，就系每日每晚就 系 咁样啊。 即系我放工。准时放工嘅话，就通常可以留到几个钟，即系我去到九点零十点，跟住翻屋企食饭，即系为咗尽做得佢咁多嘅啫嘛，都系。 Okay. 即系在我自己嚟讲， 系翻嚟澳洲之后啦，个成个雨伞运动或者雨伞革命，即系变咗好多啦。即系旺角首先就清咗啦，即系变咗鸠乌行动啦。咁跟住嗱，金钟嗰边商学就即系去吹鸡行动升级，跟住最尾就血洗龙和啦。跟住到而家吓学民绝食，跟住琴日又三即系占中三子啊自首啦。你有咩睇法啊？即系你觉得系咪你想象中之内啊？ 其实我有一样唔系好明嘅就系、是、初都包围咗政府总部噶嘛，点解又要包多次咧？无论系海富桥又好，寻日听就系话当初佢即系学联学民，佢哋有个 plan 就系话有五个据点，佢哋想去做嘅，其中就系政府总部啦，龙和道唔记得系咪其中一个啦，跟住你其中海富天桥都系噶嘛，但系好早之前海富桥已经封鬼咗噶啦，系之后班斗七拆翻开佢啫嘛。 咁你作为一个参与者，你嗰啲消息系通过啲咩渠道得到 啊？咁我自己就系主要支持《粤语时报》嘅，我自己就主要睇佢哋个 Facebook 差唔多系。是好 update 嘅，差唔多系 real time 咁滞嘅啲嘢，咁即系咩网页都有嘅，咁系咯，好多即系好多网上媒体都有好多噶啦，其实而家， 即系因为我其实我自己之前都有几个礼拜翻过去嘅，翻咗香港，咁就系最稳定嗰段时间，咁我又好好奇就系话，你去到见到好多营啦，去到三个占领区都好多营喺度，但系我会有一个心入边有疑问就话，点样运作嘅咧？佢哋系你都需要通讯啊，或者。支持你噶嘛？你成个运动入边嗰啲人，你自己觉得系咪真系好自发嘅咧？所有人 系好自，真系好自发嘅。咁无论开头九二八到之后金，无论系金钟啊、旺角、铜锣湾，即系个个都系自动自觉噶，个都即系无论系你攞假又好，收工又好，定系跟或者可能你未有嘢做都好，你都会即系自动自觉落去，或者甚至乎话唔使。等而家 so call 大台去指挥，你就已经知道要做啲咩噶。 你自己系唔系 buy 唔 buy 有大台嘅人？ 我绝对唔 buy。 你有冇落过金钟啊？后期 其实有嘅，因为嗱，讲紧嘅，因为我试过一次好搞笑，就喺旺角有一日啦，咁我谂讲紧系可能系唐生，你话你最 peaceful 嗰时翻港嘅， 系啊， 我嗰阵时我系由我喺旺角咁啱有个美国人，就因为佢嗰时喺台湾做。internship 嚟咗香港啦玩啦，跟住佢话佢想搵嗰、那个，咪喺金钟有个艺术品咧，有个人好高嘅一个攞住把遮嗰个咧， 住嗰个嘛，即系一个举住把遮嘅一个木板人。 系啦系啦系啦，佢话想搵睇睇嗰个人啊嘛，跟住我带咗佢落金钟啦，我去到搵到嗰嘢，但我去到我见到咁多泛民嘅插晒旗度嘅。 哦，系啊，就好似翻去即系以前六四晚会嗰种咁嘅感觉嘅，系完全系完全唔同咯。 我见到有冇搞错，又嚟啲咁嘅嘢，就好即系嗱，你听我咁讲，你知我个立场系点噶？即 系 我唔 buy， 没有大会冇大台，全部自发。其一，你如果有班泛民喺度，即系插晒旗喺度。做大會指揮嘅，喂大佬咁最終咪就等於每年七一遊行咁樣唱幾廿萬次開闊天空嘅日山。 喂，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咧，你頭先咪話點解要再包圍龍和道嘅？我就覺得好似 TVB 咧嗰啲劇集咧，嗰啲長劇咩廿卅集嗰啲，臨尾咪要整個高潮出嚟先至散。散场啊嘛，都系咁嘅意思嘅啫，系嘛？ 等啲烟花最灿烂嗰阵时，其实我真系唔知学联佢哋 意图系点样，我真系唔知。有坊间有讲法就系话，等佢哋有啲就话，其实谂住就系包围政府总部，跟住就住船，有啲咁嘅讲法。亦都有啲就话想重新占领龙和道，其中一个据点。我冇意见，因为 as long as 佢做任何一个行动，都能够可以将呢个成个运动，呢个成个革命能够去推进嘅话咧，我系支持嘅。 学民思潮就越多人吓绝食啦咁样。咁我本身我系支持班学生嘅，咁啲学生做乜咧？我即系唔好插佢咯，即系我个 stand 就系、是、即系唔好插佢哋。咁佢哋去有咁嘅决定，咁咪我唔会支持，但系我唔会反对咯，即系好贱咯咁样做。咁但系即系如果每样嘢我哋都去谂，哦依样嘢做咗会唔会有效咧？咁样每次咁样谂咧，就乜都唔使做啦。咁不如就咁坐喺度啦咁样。咁所以佢哋住食，咁但系市民又继续市民去抗争，但系睇嚟即系而家咁睇个情况又唔似系咁，即系好似而家佢哋即系得佢哋绝食，咁跟住又冇乜回响啊，啲人又唔系话好踊跃，好即系又唔感动到啲好多人出嚟，我又睇唔到。但系你觉得点咧？ 绝食啊！呢、這个 moment 我觉得我唔一定唔插佢哋嘅，即系我唔似某啲政党咁样啊，即系去或者去某或者会泛民咁割席嗰啲咁样，我唔会做啦。嗯、但系我觉得绝食。喺呢个 moment 对住咁嘅政府系唔会 work 噶啦，系因为好企得好硬啦，佢哋都话，即系佢哋唔会重启对话，又甚至唔话即系咨询或者个五部曲嗰度，佢唔会再重启咁样。咁其实你绝食未必有嗰个效用，但系反而因为黄之锋话佢都即系佢想啲人去唤醒到啲人，即系对今次即系嗰个嘅决心啊嘛，决心系好嘅咁。我自己都唔好话撑唔撑，但系我反而担心到佢哋咯，因为见到今日好似话黄之锋已经换人啊嘛，话要系咪 啊？轮流绝食咩？ 好似话系咪？我唔知系咪啊？要 check 翻，要 check 翻，即系要 check 翻啲报道，就系话佢自己身体话已经唔许可啦嘛，话跟住而家又多两个入去啊嘛。 喂，轮流绝食就唔撑噶，我轮流绝食咁同泛民一样啦、 啊。咪轮流绝食边有绝食啫？减肥啫嘛。唔系即系绝食呢样嘢就即系喂大佬轮流绝食唔系绝食嚟噶嘛，即系唔系你话绝食嘅行动系唔包括轮流绝食的。 可能要 search 一 search， 可能唔系轮流绝食嘅，只不过即系佢真系点冧咗啦咁样啫。 系可能 是，可能医生唔 recommend 再咁样。 喂唔系噶，我觉得嗱，如果佢话我要绝食咁样、就是，就系差唔多要死咁滞咁样噶咯。另外先，即系如果就咁一个医生唔 recommend， 咁我就咁我唔食唔绝食啦，咁唔使啦，咁成日每一次。我去见即系身体检查，医生都叫我唔好食咁多嘢噶啦。你明我意思？ 唔系，即系其实我谂好多人都同我一样，唔想见到佢哋做呢个行为啦，因为都知道系冇功效，亦都惊有咩事啦。佢哋嘅身体，咁到最终佢都系好似阿肥仔同埋肥仔话斋，你都唔会影响到呢个政府啲乜嘢。但咁佢亦都似乎根据佢嘅讲法，佢而家目的都系话要换，即系聚集翻。影响嘅唔系政府，系想影响翻群众。咁、但系你一开始就话咗系无限期绝食，咁点咧呢件事？ 系啊， 即系其实我觉得无限期呢样嘢系好 开太大。 点讲啊？ 好大， 一嚟开得大啦，二嚟无限期可以，亦都可以一日，都可以两日，亦都可以系成年咁样。但系、本身我觉得绝食的功效唔得，即系好似之前阿 Benny 系啊 咁样啦， 佢都绝食咗好耐啦。 哇，劲啦！我啲 有边个理佢咧？但系 系啊。即系佢朝朝都即系同班公务员翻工嗰班人同佢话早晨唔好意思咁样，冇错系会感动到人嘅。 喂嗱 ，CY 就吓、即系抽水啦。嗱，你问我嘅话，即系呢个人即系其他人落地狱我都唔系好担心，呢、這个就我一定要去落地狱噶啦。嗱，CY 咧 十八层添啊。 嗱，CY 就话即系一早讲咗，即系抗争系徒劳噶啦。哇，即系咩人可以讲啲都啲咁嘅？嘢咧，我觉得真系 佢仲有几句金句 嘅，咩咁嘅？ 事可忍，孰不可忍啊？佢对啲抗争者， 即系之后嗱，因为通常讲呢句嘢之后就攞住把刀劈人噶啦嘛， 系 咪？咁但系有冇啊？我真系觉得呢条友就真系呢个运动嘅催化剂嚟嘅，佢每次都系想推多啲人出嚟嘅。咁即系学民绝食就讲到呢一度啦。咁嗱，三子琴日就话自首啦。咁除咗报纸啊，即系网上系咁，我俾人洗版。就是闹他们之外呢，我就见不到有什么回响了。 我照现在看回整件事呢，根本上 你好好明显，嗱，譬如三子咁，佢一开始嗰日话启动占中，跟住就冇占领中环啦，就变咗第二样嘢啦，跟住佢就结束噶啦嘛。如果我冇记错，嗰晚佢就已经话结束噶啦嘛，结束呢个运动噶啦嘛。基本上你睇到就系话三子同埋佢相关嘅集团啦，即系苹果啊，或者系同埋泛民，其实由 day one 开始已经系想结束呢个行动噶。咁同埋，如果我嘅睇法系冇错嘅就话。咁其实点解仲有群众会系去buy 佢哋呢一套啊，或者系跟随，系咪真系有群众听佢哋讲，视佢哋为呢、这个领袖咧？喺运动入边，你自己觉得？ 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即系感觉上啦，你嗰晚27号你话启动占中，话去饮，跟住其实但系当晚甚至之前，你都仲系商学搞紧嘅。罢课我噶嘛，咁，但系其实反而你咁样系骑劫咗商学咯，其实，只不过你攞咗佢嘅地方，跟住话我占占咗我自己启动，跟住就将个地点本来由中环变咗金钟咁解啫。 咁跟住佢自己解散咗，跟住又出现咗，跟住佢自己又焗住翻嚟，咁跟住有咗旺角之后，佢又不停叫旺角散，叫旺角散，叫旺角散，不停咁样做噶嘛。所以其实你 feel 到佢根本上系由 day one 已经系想散。 即系佢成日都讲个道德感召嗰样嘢咧，好敏嘅喎，即系又话 感唔感召到你？ 即系度身打我句， 唔系佢做咗啲咩令人道德感召啫？ 我成日觉得佢哋唔系道德感召，佢真系去即系打我感召，即系佢可以感召到好多人打佢咯。 系啊，搞成年，甚至乎而都冇做嘢，点知嗰晚突然之间，因为佢话嗰晚仲多人过多过旺角，所以先至话会 activate。就会启动占中，但系真叫去到旺角嘅话，去到旺角佢即系嗰时仲有阿加老鸡嚟到中间嗰、那个十字路口中间嗰个着型嘅，佢嗰阵时落咗去同人讲话，多谢你哋支持占中咩咧，就哇你真系唔要面噶、啊，你都即系我觉得佢咧可有可无嘅，即系佢三个大佬成件事市民自发，你有做过啲乜？你都乜都冇做过，就系咁叫我哋散。就系咁叫我哋自首，冇错。而家佢自首，喂大佬话日日喺度俾人拉，跟住今日啲寻日啦，定今日啦，唔记得啦，就嗰60几个入咗去嘅。咁大佬，但系你旺角日日都有俾人拉噶啦，点解要讲个咁？即系你哋自首，点解要即系点解要报道到咁大咧？你自首咪自首算咯。跟住又话，跟住仲喺度抽水，仲喺度话，我呢个运动已经离开咗爱与和平，咁即系你标签咗成班暴民啦。而家 喂，我依样嘢我想问下，其实呢个就系阿朱彦明。牧师讲啦，佢话即系运动已经离开咗爱与和平嘅原意啦，咁即系佢话市民应该去撤离啦咁样样。你譬如啦，阿肥仔你去旺角或者系其他人去旺角，喂，你有冇问过佢哋嚟嘅原意系咪要爱与和平？ 嚟嘅原意爱与和平，其实我要一个即系一个公民抗命嘅运动，如果又要牵涉到爱与和平，其实我哋已经系好爱与和平噶喎。嗱，起码我哋对住班差佬对住林斯特，我哋冇掟汽油弹先，我哋冇烧车先，哇，仲和平啊呢样嘢， 其实点样 define 咧？即系咩叫爱与和平咧？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爱与和平系咪由你 define 嘅咧？即系定系爱与和平系由朱耀明牧师 define 嘅咧？即系如好似咁讲啫嘛，即系对唐水嚟讲，佢讲句粗口都唔系爱与和平嘅，咁咪破坏咗个运动嘅原意，咁就走得噶咯？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但系对我嚟讲唔系嘅，人哋喷胡椒喷雾，我要用把雨遮挡嘅，喂，咁又暴力嘅话，咁又唔系爱与和平噶咯，你明我意思啊？咁我又要走，即系每一个人嘅 standard 都唔同噶，点解即系呢个 standard 系咪有个共识咧？即系譬如话占领者，譬如旺角占领者咁样啦，有冇呢个共识话哦咩叫爱与和平，咩叫唔系爱与和平咁样咧？ 即系喺占领者之间其实冇 take 爱与和平呢样嘢，但系反而嘅佢哋 take into account 就要保持住不受伤不被捕咯，系咯，因为呢个系。好紧要，即系尤其是当呢个运动要延续落去嘅时候，最紧要系有人啊嘛，你人都俾人拉咗嘅时候，你人俾人打到入厂嘅时候，唔值得咯。但系反而话爱与和平呢样嘢，真系我觉得，即系尤其是而家你见到班警察咁样嘅时候，喂大佬，仲点和平得到啊？你话爱与和平就殴到你两棍喎、 啊。咁即系话打啦，譬如啦，以前都有讲打者爱也啦，咁即系咪俾人打或者我打人，咁系爱表现，咁所以我系做到爱与和平，你明我意思啊？边个呢个系占中嘅占领中环嘅原意嘛，爱与和平。咁但系本身好似头先咁讲，占领中环已经喺9月27号、28号完结咗啦。 咁点解 未开始啊？ 或者未开始过啦？点解会离开咗原意？个原边度有个原意喺度咧？我真系呢样嘢，我真系拗爆头，我都谂唔到。 佢就认罪，就系话有你，即系你要冲击警方，你有爆唔系玻璃咁啊？呢啲佢觉得呢啲就系唔等于和与和，亦都即系话，即系成班犯人好中意咧。佢哋一有亲爆玻璃啊、冲击啊，又或者见到有冲击警方啊，或者有去冲进龙和道啊，有爆人塊玻璃啊咁样，跟住成班泛民啊或者建制派，佢就会排两行企出嚟，就又话强烈谴责。又我觉得每个人对于爱与和平呢一个观念系好个人嘅，即系至于话有咩指标，系其实冇一个特定指标。即系对于我嚟讲，我唔杀人都叫爱与和平。 我有啲记忆返返嚟啊，你哋咁讲。其实当初嗰个讲法呢，就係话会有好多人参加呢个占领中环嘅行动嘅。咁呢因为好多人嘅关系呢，佢哋坐喺中环呢就会瘫痪咗中环㗎啦已经。咁到时呢就差佬呢就抬都抬，即係抬都有排抬，抬都抬唔喐，咁样个音频係咁样嚟㗎。 我明啊，咁但係喂，你见到个情况唔系咁啊嘛。首先唔系中环先啦，我唔理啦，我唔理佢话占领中环又好，占领金钟又好，我总之叫个 term 个运动叫占领中环啦，我俾佢叫占领中环啦，即系让俾佢啦。OK， 咁但系你见到所发生嘅事，并唔系照住你个剧本去演嘅时候，咁你咪要跟翻住群众咯。点解仲要即系再出嚟讲嗱？再加上嗱呢样嘢，虽然佢系牧师，即系我都尊重牧者嘅，但系喂，你见到佢真系冇乜点做过，我见到佢两次，第一次就系咧，佢就揽住阿戴耀廷喊；第二次就系佢而家出嚟喊，就话已经离开咗个原意啦，所以我哋要走啦咁样。对我嚟讲，系你究竟有咩资格去讲呢样嘢咧？同埋你讲完呢样嘢之后，咁而家仲喺金钟嘅人，你讲你即系咩意思咧？咁样即系好似头先咁讲话，或者可能之前大家讲早晨都有讲过，你即系基本上系你系推佢哋落水，即系基本上就 quote 咗佢哋呢班系暴民咁样咯。 唔系同埋佢仲叫劝喻嗰啲留守者同埋学生撤退噶嘛，因为佢唔想见到佢哋俾人打嘛。咁我真系好想打佢咯，听完呢句说话，点解你唔系叫唔啱嗰啲人唔好打佢哋嘅咧？点解你唔系叫政府去俾香港人真普选？咁嗰啲学生咪散咯？点解你会系叫学生佢哋唔好俾人打，所以叫佢哋去做一啲嘢嘅咧？咁佢个是非观念喺边度咧？ 又呢样嘢 reasonable 嘅，咁佢已经讲咗话呢个政府系蛮不讲理，呢个政府系一个恶嘅政府。咁你同佢讲咩乜鬼嘢对住 CY 都冇用嘅时候，咁所以 就屈服啦。 咁佢就系啦，屈服啦。咁佢就咁不如我哋另辟蹊径啦，我哋重入社会啦吓、啊。就因为我有唔少 friend 咧，都系走得好前嘅，都有参加金钟集会啊、旺角集会咁样。咁佢即系我啲 friend 都系话，不如撤啦咁样，即系觉得再咁。乜落去冇用啦，咁样即系佢哋不如用其他方法啦，或者好似阿 Sam 之前嗰几集就系话，即系呢个运动完结咗之后，唔代表佢完结，只不过会有更大波、更即系更频密或者个效用更大嘅运动会出现。咁所以可能个取向系咁样咯。旺角啦，又有即系购物啦，你觉得咁样 work 唔 work 咧？阿肥仔， 其实即系我觉得啦，即系每晚你咁样行。无疑嘅，系其实任何嘢，你只要增加到佢即政府嘅成本上边，无论警察嘅人力物力上面，你增加到佢嘅成本，其实已经 work 嘅，呢样嘢，即系对我嚟讲。 但系你担唔担心呢个购物行动会持续唔到落去？因为始终金钱有限啦，点会购到咁多物啊？ 咁即系都同时间。系啊，碌卡都可以。而家其实等紧嘅系，即系话旺角救乌紧啫。咁如果金钟真系俾人清，咁金钟仲可以做啲咩？其实佢可以过，绝对可以过隔篱啦、中环啦、大把名店啊。 但系你唔觉得咁样系反而好似之前咁讲，喂破坏紧，即系更加影响紧社会。喂，你明唔明我意思？旺角之前冇救乌嘅，都即系斋占领嘅，啲铺头都开嘅。但系而家救乌之后咧，啲铺头闩嘅。即系我觉得反而佢清咗场之后。对个社会影响重大喎、 哦。系啊，我唔排除将来佢即系嗰时候咁讲，唔知会话我浪费翻嚟捻道理，你唔好再救乌咁样。 根本成个占领行动对个社会、对香港嗰个运作根本就系接近零嘅。咁点解佢哋系都要清场咧？咁我觉得就系因为两样嘢啫嘛。根本就系因为威权啫嘛，冇其他原因。 你可以諗到。咁你而家睇到咧，旺角清咗場之後，那個運作係更加差噶嘛，對社會影響更加大。 我反而覺得而家係旺角真係亂喎、啊，黎老師。我平時即係之前即係有佔領嘅時候，我覺得咦幾 OK 啦，即係大家喺嗰度有個譬如有個社，即係類似個社區咁樣。當然冇好似金鐘咁樣咁講咁多大台啊，咁多舞席翻啊成啊。咁但係冇咗條彌敦道之後，反而即係你見到啲人真係走嚟走去，即係又喺度同啲潮聯小巴喺度搞，即係我覺得喂，反而危險咗好多。即係你問我，我而家敢唔敢去旺角，我都成問題喎咁樣。依個第一個 concern 啦。嗱，第二個 concern 就係、是、香港人有一個特性嘅，我諗係都唔係一個好事嘅，就係、是、咧，即係個三分鐘熱度。我即係擔心咧，哦，頭嗰兩個禮拜就慢慢夠啦。但係你喂，你譬如咁樣講啊，你譬如成年咁夠，你會唔會咁做？一定唔會喎。你到去個位即係唔玩啦，好悶啊，或者係都唔 work 嘅。我擔心呢樣嘢咯。 但今次都俾我見到嘅，即係如果話三分鐘熱度嘅，咁我哋今次佔領都六啊幾日啦。咁其實之前咧，就譬如話，甚至乎話講緊頭嗰兩個禮拜咧，其實有一段時間咪好和平，即係啲人數其實開始急降緊嘅。十月三號之前，即係突然之間十月三號搞啲咁嘅嘢出嚟，最後極兩個區同一時間俾人搞，啲人係會好自然出翻出嚟，同埋尤其是講緊旺角嗰班咧，佢哋經歷嘅太多啦，我只可以話，即係佢哋更加嘅係佢哋受得咁多，如果政府咁都唔回應，或者到最尾佢哋冇翻一啲嘅 reward 攞得翻嘅時候，哇，咁咪好唔抵，所以更加反而嘅係更加會推到佢哋無限嘅鳩都冇問題㗎。絕對問題，甚至乎而家等緊金鐘，如果要清到嘅話，我覺得啊，如果即係金鐘真係要清嘅話，如果佢哋過隔離中環、灣仔 whatever 都好，旺角呢一班可能甚至有啲可以過到去，可以推動到嗰班人，即係推動金鐘嗰班留守者去嗰邊鳩都得，冇問題，我覺得。 如果保持呢個狀態，當然唔得啦。即係保持呢個狀態係都唔會有咩結果㗎啦。但係除非你持續落去，即係一年咁樣啦。咁但係我唔係好同意就話，我諗而家鳩嗰班咧都係堅守嗰班，即係嗰幾千人，唔係喺後邊，即係三分鐘熱度就係因為見到出去彈而出嚟嗰十幾萬嘅，唔係嗰班人。 嗱，佔中三子除咗自首之外，佢哋都去界定話今次嘅運動咧，因為咧已經喚醒咗好多香港人啦，所以咧係成功嘅。咁佢哋覺得，所以佢先至覺得啊，其實可以退場啦，因為我哋即係呢個民主訴求嘅一個種子，或者真普選嘅種子，已經深深咁埋藏咗喺香港人嘅心裏邊啦。你覺得啊，肥仔，你覺得今次呢個運動成功未咧？ 其實我反而唔係好明點解佢哋會覺得會成功，即係我哋攞到啲咩？我哋攞走咗啲咩而家？ 即係其實對你嚟講，成功係咪一定要攞到真普選先叫成功？ 係政府回應，即係幾個啦，你撤回八三一決定啦，廢除功能組別啦，真普選啦，呢三個甚至乎六八九落台呢幾樣嘢，即係我覺得你冇。你 fulfill 唔到嘅，我都唔覺得係成功，我自己覺得，因為你最終你話散播啲中資入社區，大佬，如果嗰土壤係壞嘅，你一樣冇，一樣建唔到嘢出嚟嘅喎。 依句幾好，我覺得係，即係你個種子係啊，深深咁入咗去每個人心裏邊，但係香港依塊土壤，依個政府仲係壞嘅時候，你生咗啲咩出嚟咧？ 就冇，我覺得冇意思咯。即係如果你話階段性勝利咁樣，因為即係甚至之前打工早晨講過就話，你台灣你。之前咪佔領立法院嘅，即係嗰陣佢哋可以有跟住政選，因為台灣政府民選噶嘛，但香港唔得啊嘛，香港唔係啊嘛，所以佢台灣係能夠有呢一個能力做得，但香港唔得咯。今次你去唔到最尾個終點，你係都唔叫做贏咯。都唔叫完結咯，我覺得。 嗱，咁但係好似之前我哋咁嘅推論啦，即係如果金鐘啊清場啦，咁銅鑼灣都即係都唔可以避免啦，即係嗱三個區冇曬嘅時候，咁喂，咁運動可以話即係或者雨傘運動佔領呢個運動已經完咗噶咯，即係已經完結噶咯，咁點樣啊？咁係失敗噶咯，咁點樣剔失？即係你冇遇過有失敗呢樣嘢咧？失敗嘅時候你會點樣咧？ 其實一失敗嘅話，冇噶啦。真系冇，即系如果你今次，因为其实个赌注压得好大，其实你谂下，学埋之前你学员嗰班冇肯定噶，抽后算账肯定有噶啦，你 班差佬，你政府日日攞咗个 cam 去影你，点晒你上嚟，你仲唔死嘅？跟住到我唔信立法会唔会即刻，佢一定会推立，一定会推廿三条。你推廿三冇嘢打，冇嘢冇嘢讲。 咁啦，佢每晚咁样拉人啦，譬如每晚咁拘捕200多人啊，60人咁样，我话唔觉得佢哋会一次过告晒千几二千人咁样，又比较困难，所以可能即系最多都系捉几个阿头出嚟，即系杀鸡儆猴嘅啫。咁所以可能牺牲嘅都系前面嗰几位，咁啲市民都应该，即系我问过几个，佢都觉得佢哋唔系好担心自己嘅即系嘅问题，因为佢哋都系啲蚁民嚟嘅，咁所以冇唔系好担心。咁最尾可能好似咁讲，就系、是、学联啊、学民啊，嗰上台嗰几个啊，再加埋九几个啊，拉咗，咁就了结咗成件事噶咯。 其实系，即系好似你咁讲，即系千几个，唔通即系千几一次系咁提堂咩？提到哇，我谂。其他 case 唔使審啦咁樣，但係在於咁嘅情況同一時間，你班學生無論學業無論係前途都壓上曬嘅，咁前面其實將來會係點？將來冇話讀書出嚟做嘢都話有問題啦。 你唔會覺得係呢、這個只係一個段落咩？只係一個 comma 咯，係會卷土重 來。一個 chapter， 因為你 係 咯係咯，會唔會係咁樣？因為嗱，你諗下俾人打過嘅人，佢哋會唔會就咁算咧？年輕人會唔會就咁樣就放棄咧？因為佢哋，譬如你而家有啲中學生，佢未來嗰幾年佢嗰、那個。参与运动嗰个代价都仲系相对低噶嘛？ 即系而家啦，尤其是即系警察咁粗暴对待，其实我反而觉得件事咧，其实而家系酝酿，无论警察，无论系鸠或者留守者都好，咁每一个人其实佢嘅情绪都系一个煲紧嚟噶，即系差佬我唔排除佢咁样怄发，真系死人噶，佢咁样，佢下下咁样怄爆同血洗会分别噶而家，你龙和道两次啦，你跟住旺角阿龙仲俾人揼到坐喺医院，喂大佬你咁样打人完全唔跟指引去做，我哋话我要和平啫，我哋唔系资本经济啊嘛而家， 系佢哋话我要和平啫， 系佢哋 话 噶， 系啊。 咁我哋系当然我哋冇 stick to 呢个 principle 啦，永远都唔会啊，都唔会啦。我相信系会有反抗嘅一日，而个反抗嘅系我自己觉得规模唔会细， 即系纯粹从逻辑推论啦，即系你睇唔到呢样嘢可以放低，即系有咩？ 即系我睇唔到有一日会哦，算啦，冇嘢啦咁样，跟住就会 系啊， 面回复翻平静，好似冇发生过呢样嘢一样。系我觉得系冇可能系好可以洗去嘅呢个。伤痕 系， 无论系香港人对警察嘅一啲睇法，或者系香港人对政府今次嘅反应，或者对立法会一班咁嘅庸才，或者系嗰班泛民，即系点样去为到市民发声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系唔会就咁完咯，即系唔会就话哦好啦 ，OK 啦，下次有事先再出嚟啦，我哋饮茶再见嗰啲，即系唔会咯，即系呢样嘢会系深深咁印喺每一个人嘅生活里 面。无论系市民对警察，呢、這个梗噶啦，呢、這个就我俾人嗌黑警嗌咗咁多日啦，你佢而家网上边咪个个警察俾人督晒出嚟嘅，好多人督出嚟嘅，即系肯定噶，即系佢哋仲半亲嚟啦，我觉得会啦。 唔好讲你哋亲身参与㗎啦，如果我就咁通过网去睇嗰、那个印象都难以磨灭啦，黑警嗰个印象。喂大佬你咁样同啲黑社会拍晒膊头又护送佢走，咁跟住咁样打嗰啲市民，大佬我仲信你？唔系啩，系嘛。 第二个系班泛民今次呢镬嘢。 你喺度做咩啫查查。 其实由头到尾，佢哋担心嘅系佢啲选票啫嘛，即系佢度话落去，跟住又话退场又戴光环嗰啲咁样。第一次你即系冲嗰次冲击立冲击政府总部，即系话爆玻璃嗰单嘢，即刻冲击立法会嘅。你泛民割席啦，第一次啦，跟住就到第二次你冲击龙和道，就话叫商学叫佢哋唔好再夹，即系唔好再升级嗰啲咁嘅嘢。跟住汤家骅，哇呢、這个真系劲，呢条真系。佢仲可以話會影響到佢啲選票，哇！大佬呢、這個時候你仲講選票，有冇人會再選佢哋都成問題啦。而家佢哋咁樣搞， 喂！但係最恐怖就係我覺得香港人都係會有人含淚投票喎，仲係會。 喂，我覺得情況好詭異嘅，即係我成日都用呢個兩個字。 係啊， 根本上你睇到主流傳媒啦 ，CCTV 啊，中發報啊。佢哋系搵紧佢哋嘅宣传机器，一路搵紧宣传机器就系丑化个示威，丑化成个运动啦，系嘛？咁但系其实你睇到就系话，其实苹果日报嗰边又系度喺度搵紧佢嗰个宣传机器，就系煲呢啲 善中三子啊、泛民啊，你睇到今次噶 ，even ABC 都出咗个 post 咧，佢话而家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啊，而家占中嘅 leaders 自首啦，即系呢个 movement 系咪会完结咧？咁样，即系其实系影响到国际传媒都当咗佢哋系 leaders， 咁但系你睇到其实得60个人跟佢哋去辞职啫。即系话，因为其实就系60个人，佢就影到60个人，但系一个传媒度就好似啊，佢真系一个领袖啦咁样，好奇怪，即系完全系脱现实同埋传媒嘅，系完全脱离现实。 嗱咁啦，嗱你14号就翻香港啦，嗱你会做啲咩啊？ 买嘢咯， 买嘢啦，买嘢啦，同一时间我会落金，即系我会落金钟噶啦，我自己就一定会落金钟噶。 如果金钟仲喺度嘅话， 系啦，因为佢嗰时今日又有报道话，20号之前啊，习近平咪去澳门个咪回归定唔知 whatever 有个 celebration 嘅，咁就而家就话要落 order 20号之前要清，如果唔系嘅话就惊啲人呢度啲人拉大队过澳门搞事啊嘛，即系落去落， 拉大队去澳门， 系啊，即系有网上有人即系有啲 article 咁讲啦，咁武力清场系梗噶啦，我觉得就，但系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旺角都见过啦，其实。同埋，我觉得系有责任去守护住香港，我会落金，所以我会落金钟咯。 系，嗱，咁最后啦，嗱，你有啲咩对喺依度嘅香港人，你有啲咩同佢讲？ 其实有嘅，在于一班可能移民咗嚟澳洲，生活都好舒服嘅，即系可能每日睇住，而家唔知系咪仲系叫 TVBJ 啦，定系叫 TVBA 乜鬼嘢啦，即系会望住，系啦，佢哋每日睇住嗰啲新闻，每日上网睇住嗰啲嘢，好安逸咁坐喺个 sofa 咁样食紧花生睇嘢。佢哋有冇谂过？因为佢哋本身自己有外国国籍啦，咁就可能对成件事唔会上心，甚至乎话你扰民啊，你阻住人哋生意啊、开铺啊咁样。 我想讲，劲多人系咁谂，我识嘅。 我落机嗰人已经嚟了啦，落机嗰人已经同人嘈啦，跟住 嗰啲真系好乞人憎，我真系觉得全世界最乞人憎嘅嗰啲，我觉得你自己就走咗去一个民主国家，跟住人哋即系自己就。食饭啦喺度，就叫人食屎啦。 佢成日都话，人哋都开饭啊！你咁样搞人哋，即系食屎噶咯咁样。咁但系啲铺头要交租，啲租点解会咁贵先？咪又系政府搞出嚟，咪又系政府同嗰班地产霸权搞，佢哋喺度围威喂，又唔谂下呢样嘢，同埋啊！而家今次我哋搞60多日，如果掂嘅话，你7.1以后唔使出嚟行啦，搞掂啦。仲有、啊，你谂下，你哋有国籍啫，冇国籍嗰啲点啊？将来点啊？好命嘅真系移到民嘅，我恭喜佢哋。但系同时而家移唔到民嗰啲，佢哋嚟紧嘅生活好惨噶。你谂下，今次会讲通，哇！我见到我都头几日，我唔知而家好啲未，我未 check 翻啦。南即系向南个 quota， 佢每日108亿，哇！大佬你每日20%都冇喎，即系大佬，仲有佢仲要系每日上限，即系每日兑换人民币上限，佢仲要系撤走埋，系咪真系咁好景咧？而家成日都话要靠大陆搵，但系上面系咪真系咁好景咧？而家你日日 quota 都搣唔到，仲要而家我哋近狂奔天上，好似我哋救翻转头喎而家。谂清楚咯，呢样嘢我突然，同埋即系在于一班世界每一个角落嘅支持者啦，都多谢佢哋，因为见到即系无论系 Sydney、Melbourne， 甚至全球一个国家，即系见到佢哋都 post 咗啲相出嚟话支持今次雨伞运动嘅，即系继续支持佢哋咯，因为抗运动搞到咁，你有阵时甚至乎内斗，有啲甚至乎而家见到啲警察咁样，佢哋更加需要人嘅支持，真系身心疲累噶，即系。又要防住身边嗰只冇坏鬼，又要防住前面嗰个差佬，唔知我波爆你个头。同埋我十几度啫嘛，而家唔识讲。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而家香港政府有部分人咧就会归咎于呢个运动系因为。楼价太贵啊，或青年人上楼嘅问题啊，你觉得系咪咧？以你喺香港嘅经验，定系会因为更加多其他嘅因素咧？ 其实即系今次点解会咁多人出嚟？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诉求啦，我知。楼价贵，抢晒奶粉，抢床位，你一扎嘢急急忙忙，啲人一定爆啦。但系政府系无动于衷啊嘛，仲要系佢为咗同佢班盟友啦，我哋叫做即系无论系金融界，无论系地产商， 佢哋去有一个友好嘅关系，即係见到东北发展嗰单嘢知啦。即係吴亮星佢自己本身佢做緊咩职位喺出面，我觉得绝对唔可以做财委会主席，係绝对有 conflict of interest 到呢样嘢。佢夹硬通过，你就知道成件事根本你唔会益香港人㗎啦而家。你咁样啲人仲点解会爆，点解会冲，点解会出嚟，点解会升活，就是、因为呢样嘢。 希望今次而家雨伞运动六十几日啦，即係你问我觉得即係冇咗半条命㗎啦，即係奄奄一息㗎啦，差唔多都。咁希望有浴火重生嘅机会，但係呢个浴火重生唔係透过更加多嘅鲜血而重生啦，而係真係更加多人觉醒啦，但係希望在明天啦。咁嗱，今次同肥仔讲到呢度啦，咁都多谢肥仔专登係抽时间同我哋做咗访问啦。咁我哋係啦，下个礼拜仲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多谢肥仔。 多谢肥仔，拜拜。 拜拜。